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5所大学申报人工智能本科专业；清华大学毕业典礼，校长邱勇鼓励学生用一生追寻人生的意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部分院系提前批新生，将第一批收到2018年的录取通知书。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日前举办了首届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研讨会，有25所大学今年计划新申报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待教育部审批通过后，将成为首批真正招收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学校。据了解，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求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的布局，设立人工智能专业。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要求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力度。从今天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飞行学院等院系的提前批新生将第一批收到北航2018年的录取通知书，开启他们的大学时代。大学通知书是新生迈入高校的通行证，也是高校给学生的第一声问候和第一份礼物，蕴含着学校的文化底色和办学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名为梦一史的录取通知书是北航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大一学生武浩静设计的。今年春夏之交，北航招办公开征集通知书的方案，师生、家长、社会人士提交了近百件的设计，经过专家的初审、公众的投票和专家复审等环节选出代表北航校园的特色。现在正在处于各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发放阶段，那么如何识别录取通知书的真假呢？首先，考生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或者招生办公布的正规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其次是学校的名单，可以在教育部网站、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以及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或发放的招生资料上可以查得到，并且考生可以在学信网上查询注册学籍。记者提醒各位同学和家长，对各类的招生信息慎识别、多考察，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查询录取结果。毕业季进入尾声了，在这场告别的盛宴上，大学校长的致辞是每届学生期待的最后一刻。今年大学校长们的致辞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一方面他们巧用 C 位、人设、确认过眼神等流行用语，同时旅行青蛙、组团吃鸡等网红游戏，主动调侃学校太挤、老师难做，活泼生动的讲话依旧收获了学生阵阵的掌声和笑语。另一方面，校长们告别鼓励励志的鸡汤文，改用亲近平实的语言，以学生自己的事例分享人生感悟，叮嘱学生不惧跌倒，学会吃亏。记者了解到，暑假才步入正轨，幼儿园毕业的孩子们已经陆续进入幼小衔接兴趣班了。为了避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纷纷给孩子报培训班，成为了一种从众心理。那么对于面临幼升小的孩子来说，这个暑假怎么安排更有意义？为此，专家表示，不建议孩子们去上衔接班、学前班，因为校外培训机构只是猜测民办小学的择优标准，而实际上民办小学对于学生的考量并不是通过这些兴趣班就能够学到的。建议家长可以做好两方面的规划，一方面是多让孩子获得生存性的活动的体验，比如说参加运动类的夏令营，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力；另一方面可以多带孩子们出去转转，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让孩子开阔眼界，丰富经历。 暑假里的孩子们原本是最无忧无虑的，但是有的孩子在假期里却变成了屏幕控，长时间看电视、看手机、玩游戏，再加上作息时间不固定，极易导致视力的短时间内下降。尤其14岁前的孩子是眼睛生长发育的最重要的时期，暑假期间更应该避免孩子用眼过度。一旦孩子看东西出现了眯眼睛、歪头、皱眉等情况时，一定要及时就医，确定是否近视。医护人员提醒，暑期家长应该采取相应的家庭护眼计划，帮助孩子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对孩子看电视、玩电子产品等行为进行适当的干预，并加强孩子的户外运动时间。好，最后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2018年高考已经结束了，高招录取工作正在展开。2019年高考生正在蓄势待发。每一年的高校自主招生都吸引了很多考生的关注。如何准备自主招生呢？参加自主招生的必须都是尖子生，拿过学科竞赛奖的吗？高三阶段是不是为了好的学校一定要参加自主招生？面对诸多的自主招生的备考误区，7月14号教育面对面特邀请学业规划专家特别举办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解析和学业规划大型公益讲座，因为现场的座位有限，请您提前的拨打预约电话进行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5223 400-600-5223。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吉利学院、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和北京网络职业学院。大家这段时间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问留言。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渐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吉利学院、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和北京网络职业学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我们赶快邀请出三所学校的招办主任给大家打声招呼。首先邀请到的是北京吉利学院招办主任常亮，常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江萌，江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北京区负责人高露，高主任您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首先呢，我们将走进北京吉利学院，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吉利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本科普通高校，由吉利控股集团于2000年创办， 学校位于北京市中关村创新示范区昌平园区，占地1300亩，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学校下设汽车工程学院、商学院、人文与设计学院、欧美国际学院和博雅学院等5个2级学院。学校开设了23个统招本科专业和20个高职专业。学校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在教育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和市教委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按照李书福董事长提出的“走进校园是为了更好地走向社会”的校训，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途径。学校确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并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创新型高级人才的办学定位，依托吉利控股集团的办校优势，深化产教融合，形成了以汽车工程类专业为龙头，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学、教育学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初步形成了就业导向、产教协同、能力目标、项目训练、学生主体和素质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教学模式。在学科专业布局、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课程建设、规范管理和师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吉利学院赵班主任常亮常主任，您好。 你好， 今天常主任是带病来参加我们这个直播哈，给考生提供这个咨询，然后所以大家有相关问题赶快发送过来。今天常主任有点咳嗽，嗓子不太舒服哈，所以说也是给很多的这个考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哈，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咨询。那么首先刚才我们从这个片花当中我们听到北京吉利学院，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学校的名字哈，吉利学院它本身就是和这个集团是连结合在一起。 对的，是的。我们是跟那个世界500强的企业吉利汽车集团，然后呢是吉利汽车集团于2000年创办的。 所以说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分析到，其实咱们学院是和这个专业学院和这个行业对接还是非常紧密的哈。 是的。 请常主任给咱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总体的一个办学优势还有人才培养特色。 好的好的。学校呢是以这个为了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为使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严格依从严治校，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专业的建设和校风的建设，学校确定了以应用型本科教育为主的，以高职教育为补充，适时发展应用型研究生教育的办学定位，形成了企业办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调育人的办学特色，正在建设以汽车类学科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的大学。 今年如果想报考咱们学院的同学，咱们在京的一个招生计划大概是多少呢？ 我们的在京计划呢与去年是基本持平的啊。在京是500人的计划。 很多了 、对对对。 那涉及哪些专业呢？ 我们目前有20个，刚才片花已经说了，我们有20个那个专科专业。有计算机类的啊，有3个方向，有就是网站设计方向的，还有个双语教学啊，汽修类，汽修有沃尔沃订单班，还有那个通用技师班，还有机电一体化，工商企业管理，工商企业管人才管理方向啊，连锁企业管理方向，营销类的，会计类的，英语类的，法律、新闻、艺术等等。 有20个。咱们到时候报志愿的时候是分群报，还是说每一个专业我都可以进行选择？ 每个专业都可以。 好，那咱们接下来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专业哈，咱们分门别类的说一下。因为今年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新增了一个专业方向，是商务英语国际幼儿教育丹麦特色班，这个是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方向哈。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新增这样的一个方向呢？ 好的。这个商务英语呢，国际幼儿教育丹麦特色班呢，它主要是培养掌握学前教育的那个基本理论方法，深入了解丹麦童话幼儿教育的理念，具有一定英语的应用能力，一定的钢琴、舞蹈、声乐、美术、手工等基本技能，能够胜任双语幼儿教师、艺术幼儿教师、普通幼儿教师、幼儿园管理工作的国际化高技能人才。它主要呢采用的是英语加专业的培养模式，引入北欧特色课程， 采用了双语教学。在校期间呢，我们将到合作院校北丹麦大学学院研究一学期。嗯，对。然后呢，毕业的前景呢，可以到国际幼儿园、双语幼儿园，还有特色幼儿园、早教机构，从事幼儿教育相关工作，也可以到其他相关企事业，从事早教的产品的开发，幼儿园的图书的开发，玩具、教具等营销等工作。 这是今年新增的商务英语这个方向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报考。其他的专业我们接下来还会请常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还有一条消息是要通知给大家的，因为2018年高考已经结束了，高招录取工作正在展开，2019年的高考生正在蓄势待发。其实每年到高招自主招生这个时候都会吸引很多的考生关注。那么如何准备自主招生呢？有的同学可能会认为，是否参加自主招生就是必须得是班里的尖子生或者拿过学科竞赛的奖项。有的同学会觉得高三阶段是不是为了好学校一定要参加自主招生。所以面对这些自主招生的备考误区，在7月14号教育面对面特别邀请学业规划专家，特别举办了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与学业规划大型的公益讲座。现场座位有限，请您提早的拨打电话进行预约。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5223 400-600-5223。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五点半到七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们接下来继续带大家一起走进北京吉利学院。刚才常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叫商务英语，国际幼儿教育丹麦特色班，这是一个新增的方向。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家长提问了，叫冬日暖阳，他问这个特色，因为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面对一个新的专业哈，他可能会在想师资力量如何，教学的这个力量如何，到底值不值得考生进行报考。好，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专业刚才我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它采用的是那个英语加专业，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它交一份学费的费用，它学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国际幼儿教育，一个是英语。因为我们最后的时候对它英语要求是比较严格一些的。从师资来讲的话，我们已经请了我们那个北丹麦大学的合作院校老师过来，是外教嘛，专门给我们孩子们提供这个英语的提升的能力。所以来讲，这个师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就是说交一份那个学费的费用，学了两个专业，一个是英语，一个是国际幼儿教育， 这个性价比很高、 很高的。对， 您刚才说这个对于英语的要求很强、很高，具体我们需要学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 最好是英语不要特别的差，应该达到那个90分以上、基本就没问题。如果说没有达到90分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开学了之后肯定会给孩子们提升的。而且我们就是说开学了之后会有一个考试，英语稍微差的是一个班，然后好的是一个班，这样的话就有针对性的讲，是很好的。 如果差生通过一年的努力，还有进好班的可能。 对，有可能。对、但是说就是说我们是肯定是说可以出去的，即使他英语不好也不要紧，在这个3年当中我们会提升他这个水平的。 现在特别流行这种一技之长，比如说这个英语或者是一个工具性的一个实用的东西加行业，这样的一些的一种模式哈。那咱们未来这个毕业证书，您再给这位家长介绍一下，他想具体了解一下他到底最后取得的证书是什么样的呢？ 他首先拿到我们北京吉利学院的一个专科毕业证书，然后可以拿到北丹麦大学的一个结业证书。对， 好， 研究 究证书。嗯， 好，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报考一下哈。那接下来咱们再继续请常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还有哪些重点的专业，以及这些专业的优势和就业方向。 嗯，好的。嗯，像我们学校汽车类的专业，像汽车检测与维修沃尔沃订单班，还有一个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通用技师班。嗯，这两个呢都是汽修类，但是方向不一样。 嗯， 给各位考生介绍一下。嗯，首先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沃尔沃订单班，它是按照这个沃尔沃上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沃尔沃维修二级能力标准的技师水平要求，然后培养能够适应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需求的，能够符合沃尔沃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要求的，能够熟练使用沃尔沃汽车诊断设备和维修工具的高级技能型人才。毕业去向呢，他也可以去沃尔沃上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旗下的沃尔沃汽车维修企业的汽车维修，沃尔沃汽车中国工厂的汽车检测与维修，还有其他汽车品牌的 4S 店等。然后呢，专业特色呢，它是沃尔沃订单培养呢是就业是有保障的。项目呢应用呢项目任务式的教学模式，所学即所用，丰富的实践动手能力培养，解决实际的问题，然后实车的练习。 这个是沃尔沃汽车订单班。 对对。 还有一个专业，咱们在广告之后请常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拎一下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还有各自的特色。好，最后这个消息要提示给大家，7月14号的讲座大家一定不要忘了，是教育面对面特别邀请学业规划专家特别为大家举办的自主招生政策解析和学业规划大型公益讲座。因为场地的座位是有限的，所以提醒大家提早的拨打预约电话进行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5223，400-600-5223。好，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技艺所用，丰富的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可以解决一些实际上的问题，实车的练习，熟悉沃尔沃车型结构和沃尔沃的专用设备，在校的时候就可以取得沃尔沃的等级认证了。他的毕业方向呢，可以去我们沃尔沃上海汽车有限销售公司的旗下的沃尔沃汽车维修企业的汽车维修，还有沃尔沃汽车中国工厂的汽车检测与检修，还有其他汽车品牌 4S 店等等都可以的。 其实这个订单班啊，家长们、同学们乍一听可能是和行业联系非常紧密的哈，可能一入学的时候行业就会介入进来，有很多这个企业的著名的高管可以来参与到我们学生的这个日常学习生活当中哈。但是这个订单班对于同学来说还有哪些意味呢？ 反正就是说入学就意味着就业了，孩子的以后的就业是有一定的保障的了 啊。 而且就是说我们的订单班呢，就是说植入我们企业的相关的课程，就是说对他以后的毕业的实践动手能力是很强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这个就业，我只要进入了这个订单班，我是后顾无忧的。 后顾无忧的，对，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是沃尔沃汽车订单班，那么还有一个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通用技师班。这个方向侧重于有哪些特色呢？ 好的，是这样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呢，通用技师班呢，它是以吉利汽车为主要的实训教学内容的，培养掌握汽车工作的原理，熟练使用汽车检测维护仪器的设备，了解汽车售后服务流程，具备汽车检测常用故障的诊断与排除、维修维护等技术的高级技能人才。他的毕业去向呢，主要是说面向汽车生产和维修的企业，包括我们吉利汽车集团各大基地的生产基地的生产制造，还有装备的调试，整车测试等岗位，以及吉利售后服务企业的汽车维修与保养，还有汽车的那个维修与接待，还有汽车的那个理赔定损等岗位。他这个就业前景呢还也不错的，因为我们那个我国的汽车制造业呢，平均每年以24.5%的那个速度增长，随着汽车业的腾飞，汽车维修业已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庞大的一个产业了，所以孩子们报考这个专业的这个就业真的是很好的。 好，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于多多的提问，他说一个是订单班，一个是普通班，这有培养模式会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订单班就一定要比普通班好呢？ 其实我个人理解还是说订单班稍微有优势一些，因为毕竟我们专科呢主要是以技术动手能力为基础的，孩子们以后的就业呢是有一定的保障的，所以我建议还是选择这个订单班的。 那这个专业分数是不是相对来说要稍微高一点？ 没有专业其他分对，只要达到我们那个三科成绩达到北京市那个工资的最低头等线，就基本上没问题了。而且每一年我们孩子入校以后呢，第一学期结束以后会给孩子们提供转专业的机会 太好了。这个比例大概有多高呢？ 我们每年大概有15%的人都要转这个专业， 还有第二次选 择机会，对，第二选择机会，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专业。因为有很多专业看着相似，但是实际上很容易混淆哈。比如说这个计算机应用技术，还有计算机应用技术，它还有一个括号网站设计与管理方向，还有一个是双语实验班哈。 对， 这些都是在这个计算机里边的， 是的。 但是具体有哪些细微的差别呢？ 哎，好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呢，它主要是培养那个具备计算机应用和网络系统管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富有创新意识，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软件工程技术的引领人才。像网站设计管理呢，它主要是说培养网站建设这一块的啊，网络系统管理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富有创新意识，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然后呢，他是说他的毕业去向呢，就是说随着国家互联网战略的部署，政府机关上网工程的实施，企业事业单位网络工程的建设与维护，还有媒体的网站、商业网站等等。 好，还有一个是双语实验班。 对，双语实验班是我们欧美国际学院的，它主要是双语教学啊，双语教学，然后呢培养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网络技术软件开发技能，具备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的全面发展实践能力强的国际化计算机应用型人才的。毕业生中呢有一部分在国内外大学可以是继续深造的，对，然后另一部分可以到外企企事业单位去工作的。 也就是说这个对于语言要求是有明确的要求哈，因为这个双语授课， 对， 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我就业的话可能和这个国外的一些企业会联络比较多？ 是的，是的，没错。 好，咱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这个就业还有升学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现在我们目前呢专升本呢还是对口是北京联合大学的，升本率在15%左右。就业这一方面呢，我们每一年从3月份开始，每一个月有2场的大型招聘会，为孩子们提供就业的机会。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就业部门联系用人单位。然后连续3年的就业率在96%以上。 好，其实咱们刚才聊的时候也大概聊到了一个国际交流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其实学校也是为学生搭建了很多这种国际交流的平台哈，请常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有哪些。 好的，我们学校呢非常重视这个体育，重视这个体育与校园文化的建设，然后多次获得北京市的那个各大奖项，也非常重视呢我们的学术交流。在国际方面呢，我们具有自己的特色跟优势。我们呢与英国、德国、还有丹麦、美国、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还有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地区，的大学开展的合作，每年都选派我们的学生到国外去做这个交换生啊。像我们与那个英语这个幼儿教育这个专业，丹麦特色班就与北丹麦大学，还有工商企业管理，刚才那个计算机专业双语教学实验班，与我们加拿大的凯普顿大学都有合作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阳光，他问了这个能不能请常主任给我们提供一下往年这个分数线的参考，是不是有些专业分数很高才能录取呢？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学校的专业呢是没有专业级差分的，达到北京市的最低控制线3科成绩就可以了。 近期咱们还会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哪些咨询服务？ 我们是因为我们学校本身是有这个本科的这个专业，本科现在已经开始录取了。我们学校呢是从每一天周末不休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都是可以的， 可以 在上班期间随时参观。 好，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常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介绍，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常主任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继续回答大家的提问。那好，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所学校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具有国家高等学历教育计划内全国统一招生资格的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院坐落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北依龙凤山，南临金密引水渠，西接京藏高速，依山傍水，风景秀美，交通便捷。学院占地367亩，建筑面积8.42万平方米，现有在校生2000余人，学院拥有先进的多功能阶梯教室、语音室、图书馆、微机室，以及与各专业相配套的实习实训室、工作室，高标准的田径运动场、足球场、篮球场、高尔夫球训练场、冰球馆、游泳馆、马术训练场，多功能大型健身房、学生公寓、大型餐厅、医务室、超市和小影厅等完善的教育教学和生活服务设施。学院秉承新型高品位国际化的汇佳教育理念，架设教育系、文化创意系、经济管理系、休闲体育系、英语培训中心和通识教育中心，已经形成了学前教育、影视动画、休闲体育三大特色专业群，各专业突出职业型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特色，致力于培养面向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技术发展具有职业能力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专门技术人才。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姜萌。姜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其实这个每一次在我看汇佳职业学院对汇佳职业学院都有一个感觉，就是非常有格调的一个学院，而且非常小资哈。从我们这个片花里边介绍就可以听就是可以猜得到，又有影厅，又有小超市，所以说这个环境还有整个设施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肯定会给孩子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哈。那具体到这个咱们这个办学的优势还有人才培养特色，可能是很多家长非常想要了解到的，请江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好，其实刚才通过这个片花我也在听啊，听完以后啊，其实我也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一听起来很就是很洋气的学校感觉。 很花一身。 对。 北京回家职业学院是一所计划内全国统一招生资格的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院校，是北京示范性高职高等职业学校，是教育部教学水平评估中同类院校中唯一被评为良好结论的单位。我们学校呢，这个是坚持新型高品位国际化的回家教学理念，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以诚信求未来的办学宗旨，已经形成了学前教育专业、影视动画、休闲体育三大特色专业群，各个专业突出职业型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特色，致力于培养面向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技术发展具有职业能力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专门技术人才。 咱们今年的具体在京的招生计划有多少呢？ 我们今年的在京招生计划是430人，这个要比这个去年的在京招生计划呢要略高一些， 多。为什么会 我们今年的这个自主招生计划就是统招的计划数比去年要高大概50人吧。 有50人的。 对。 具体涉及哪些专业呢？ 涉及到我们的专业是有10个专业，涉及到我们有13个专业方向上。 好，那接下来请江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重点专业的一些核心优势和就业方向。 好。其实回家的专业很鲜明，也比较这个相对比较简单。回家呢相对于就是三大专业群，下面我就把我们三大专业群的这个简单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主要是教育系，教育系依托惠家40余所幼儿园，作为实训基地，建成了系园一体、滚动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有足够的机会去参加，实习实训。教育系的这种校内校外结合的这种实训模式，为培养未毕业能上岗、一毕业能定岗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提供了保障。教育系呢，我们一共有4个专业方向，有学前教育、教师教育、国际双语、亲子教育、幼儿园管理这4个方向呢，涵盖了幼儿园的主要工作岗位。其中呢，这个国际双语方向定位于培养国际具有国际教育理念和良好专业素养，具有国际幼儿园双语教学能力的幼儿园老师。 这个是 教育 系，第一类哈，教育系。 对，教育系。然后我们的文创系实际上就是动画系。这个文创系的这个三大专业均与项目引领、任务驱动、人才培养模式以校企合作、产教结合，这样的培养方式。这文化系呢也是涉及到了3个专业，一个是艺术设计、影视动画、影视多媒体技术这3个专业。里面的方向呢有 3D 设计与打印技术、 VR 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技术，定位于培养适应现代制造业高精尖技术应用的专门技术人才。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体育休闲系。体育休闲系是模拟演练、定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休闲体育系呢一共涉及到的是6个专业方向。高尔夫运动与管理、马术运动与管理、冰雪运动服务与管理、足球运动、游泳运动和健身健美6个方向。这个是聘请名师执教，为中国体育运动产业培养高素质服务与管理人才。这是我们学院的三大系的特色专业。 好，咱们分门别类的捋一下哈，因为咱们这个其中有一个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3年制的学前教育专业，今年也是纳入了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哈。那今年这个专业的招生计划有多少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学前教育呢，它一共是分了4个方向，然后有这个3年制，还有一部分是在2年制里面。但是 2年制是中专毕业。 对，就是中职类学生接的是我们的这个2年制。我们那个在统招里面做的都是这个3年制，就是普通的学前教育的3年制计划是30个。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方向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呢，具体到某一个专业，可能这个计划数就相对比较少了。 那学生可以享受到哪些利好的政策没有？ 这个政策其实非常好。你像我们的自主招生，我们已经有一部分学生这个学费等于是全免，然后有一大部分学生学费能免到10000，还有一部分学生那个能免住宿费。等于今年在自主招生这个里面啊，只要上我们学校的自主招生，基本上都享受到了这个福利。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这个学前教育专业啊，因为这个专业下面还设了4个方向哈。 对， 您看有这个教师教育方向，咱们先分拎出来2个说哈，比较有特点的，比如说这个教师教育还有亲子教育方向，这个听上去很新颖啊。教师教育是给老师上课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他是这样理解啊，我们这个专业都叫学前教育，然后呢后面括弧了4个方向，像第一个啊叫幼儿园教师教育，实际上呢这个就是针对于3到6岁的学前教育，就等于是普通的学前教育老师。刚才说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亲子方向，亲子方向是针对0到3岁的，就是入园前的小朋友的，0到3岁的叫亲子教育。 就是不是按人类人来分的，是按照这个 年龄 来 分 的。好，这个是学前教育专业，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专业特色专业是需要介绍给大家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3所学校分别是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北京吉利学院和北京网络职业学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江萌，请江主任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哈。因为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可能会自己也有一个划分哈，比如说近几年咱们学校新兴的一个专业，还有历年来北京考生报考的热门专业，请江主任带着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好，实际上我们学校呢跟刚才这个常主任说的一样，在专业上没有这个专业级差这个分儿。但是呢从报考的这个历年情况上来看啊，我们学校可能就是学前教育专业会更热门一些，可能报考的这个生源呢也会更好一些。 学前教育， 对，学前教育专业。 而且今年扩了50人呢， 对，这比去年从总计划上来讲，要增加了50人。 好，其中咱们这个还今年还新增了一个专业哈，叫冰雪运动与服务，这个请江主任介绍。 今年我们那个增加了一个叫冰雪服务运动与管理专业。实际上这个专业呢是在我们叫我们的休闲体育系里面，我们叫冰雪运动与服务，实际上我们开的是这么一个方向， 也是为了2020冬奥会准备。 对对对，也是配合这个，因为现在伴随这个2022年冬奥会的这个临近，将会引起这个冰雪运动的热潮，相应的产业应运而生，由此会产生冰球教练员、裁判员、制冰师、器材师、场馆管理师、赛事运营等职业岗位将呈现火爆 这个城市紧缺状态，人才需求、就业前景，将会特别好，所以我们相应的开了一个冰雪运动与管理与服务与管理专业。 嗯，好，其实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专业是需要同学这个实操能力很强的哈。其实咱们学校还给同学配备了很多这个实训基地啊，这些实训基地在学生入学以后会提供哪些帮助呢？ 其实刚才咱们从片花当中啊就已经听见了，惠佳职业学院刚才说我们开设的这个专业啊，从大类上来讲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三大类。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实训基地就配合的特别好。你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冰雪啊，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惠佳的叫惠佳绿雪冰场，这个冰场是能接应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赛事。你像五月份的全国冰雪这个锦标赛就是在惠佳这个我们接了有专业组的运动员的比赛，还有业余组的专业比赛。你像我们相应的这个专业都会有我们相配套的实习实习室在我们的校园里面。 而且这个幼儿园我记得好像咱们学院还有一个就开设了一个幼儿园，然后可以学生可以到这个幼儿园里面去实习实训是吗？ 对，其实我们不是开设了一个幼儿园，惠佳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是从幼儿园一直到我们大专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教育链。惠佳有40多所幼儿园，但是呢在这个北京惠佳职业学院的这个院内我们就有一个实验园在我们的这个学院内，这样呢也配合了我们教学来使用。 好，在院内哈。 对，在我们的这个校园里面就有一个实验园 啊，很方便哈。 对， 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惠佳职业学院、北京吉利学院和北京网络职业学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另外还有一条消息需要特别提示给大家，2018年的高考已经结束，高招录取工作正在展开，2019年高考生正在蓄势待发。那么每年高考的自主招生都会吸引很多考生的关注，如何准备自主招生？另外参加自主招生必须都是尖子生或者拿过学科竞赛奖的学生吗？高三阶段是不是一定要为了好学校参加自主招生的考试呢？面对诸多的自主招生备考的误区，7月14号教育面对面特别邀请学业规划专家特别举办了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解析和学业规划大型公益讲座。因为学校的场地座位有限，所以请您特别的留意我们的电话，这个是需要提前拨打的，您记好了是400-600-5223，400-600-5223。好的，稍后继续为您直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这段时间有问题也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招生处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景天。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教育面对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啊，对，我们有一个叫北京惠佳私立学校，这个本身就是国际学校，这国际学校里面有小学、初中和高中，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专科阶段呢，我们叫北京惠佳职业学院，就是一所这个普通的全日制计划内统招民办院校。 嗯，就是如果要是上中学或者上这个高中的话，可以 小学就是国际学校。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咱们这个高招的这个咨询当中哈。刚才这个专业情况都已经大家都已经熟悉了。另外就业还有升学的情况，请江主任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升学呢，目前我们这个对接的院校是北京联合大学，然后每年的这个推荐率是15%左右，这都是全市统一的。我们的这个就业这块，学院呢，我们专门有就业办，然后那个每年会组织双选会，帮助大家来那个进行就业。 好，近几年有没有录取分数线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分数线呢，只要是符合我们这个全市统一的这个专科的这个最低空档线，以上都可以。 好，最后在志愿填报的环节，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的吗？ 志愿填报这块呢，就是提醒各位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你的会考符不符合你选择的这个专业，因为一个专业后面配两科会考，你看一看你的会考这个是不是和你所报的这个专业对应，都通过。 我们这个微信网友于多多他问了这个，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会考哈，这个会考是不是每一个专业他要求的这个会考科目还有成绩是不一样的？ 成绩都一样，就是每一个专业后面备两科会考，现在不是这个专科阶段录取叫高加会吗？就是三科的成绩，然后呢加会考，那么呢一个专业呢都有两科的会考要求，每一个专业后面的这个会考科目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 看清楚哈，但是这个成绩一般只要达到 C 就可以。 对，一般各个院校的可能等级也不太一样，像我们院校的这个专业后面会考的等级科目一般是 C 就可以。 好，近期哈，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还有很多这个更多的疑问，咱们还可以进行咨询。咱们有近期为学生提供哪些咨询服务吗？ 我们招办所有的老师在假期都坚守到岗位上，我们是包括周六周日，我们全天都有人，校园随时开放，所以如果有考生愿意的话，可以到学校进行参观咨询都没问题。 好，这段时间再次感谢江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北京网络职业学院，一起通过片花了解一下。北京网络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一所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学校致力于为国家，特别是北京地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北京网络职业学院的前身是1993年由国家信息中心创办的中国信息大学。2015年，北京网络职业学院成立，面向全国计划内招生，开展高职层次学历教育，加快科技创新，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是19大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北京市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对于互联网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大幅领先全国。同时，北京也是培养互联网技术人才最多的地区。为了适应首都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学院开设了网络安全、软件开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媒体技术等专业领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学院拥有优良的教学和生活设施，校园占地面积300亩，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包括高尔夫球练习场、标准田径运动场和室内体育馆等。学院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交通便利，学校周边分布着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被誉为北京城之源的西周燕都遗址，具有1300年历史的佛教圣地云居寺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们接下来邀请出北京网络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北京区负责人高露。高主任您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网络职业学院哈，就是和咱们现在密切相关的互联网、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哈，都是国家非常紧需的这些人才。而且这个互联网人才需求非常旺盛，特别是咱们这个北京地区哈，所以说咱们也是学院也是紧随潮流，属于时代的弄潮儿了。 是的。 嗯，请高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属于咱们学校独特的办学优势还有人才培养特色。 好的，北京网络职业学院紧跟社会发展趋势及产业需求，开设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专业，同时在课程设置上适合学生学习，用教学方法独特的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着眼核心技能培养及岗位群建设，将就业保障落到实处。那实质上，北网秉承的是对专业建设负责，对学生学习负责，对社会用人需求负责的办学理念，为各位家长真正的把专业走进学生的心里进行积累的技能。 嗯，那今年咱们这个在京的招生计划是多少呢？ 我们今年在京的是240个计划指标，涉及到5个专业。那北网的专业群建设呢，相对是比较清晰的。那建设有网络建设专业群、软件开发专业群、内容制作专业群，涉及的5个专业分别是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软件技术专业、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和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5个专业全部在京有招生计划。 嗯，也就是说咱们学校如果要拎重点的话，就是和网络还有传媒这些方面有关的哈。 对，两个行业，一个是信息安全这个行业，另外呢就是文化传播，两个行业都属于纯粹的技术型的专业，技能型的岗位。 技术技能哈。 对。 好，那接下来请高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这些重点专业的核心优势还有就业方向。 好的，那简单的跟各位听众朋友呢分享一下北京网络职业学院重要建设的专业。第一个呢是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信息安全管理专业呢，我们完成了3个核心的专业群的方向建设，分别是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医院信息安全管理系统、人工智能程序系统。那这3个专业方向，它实质是涵盖到我们目前社会的不同的产业。那实质我们知道的是目前的像轨道交通、像医院信息、包括人工智能这3个方向呢，它分属于各大中型企业之中。那每个企业它对于自己的核心的网络安全是有不同的侧重方向的。那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呢，会涉及到这些方方面面。学生在课堂上呢，会接触到真实的教学案例，然后从简单到复杂，反复的动手练习，以达到实践经验的积累。将来呢，他会有一技之长，同时呢，会完成就业的无缝衔接。那第二个专业呢，想跟各位考生和家长分享的是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我们侧重培养的是后期剪辑的包装制作的技能。学生呢，在将来毕业之后呢，他能够在剧组中呢，他会进行后期剪辑的相关的工作岗位。学生在课堂上呢，也一样。剧组的实际项目呢，会走进学生的课堂，然后学生呢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进步。就例如今天呢，我们在做教育面对面的直播，那当然我们是一种电台的形式，如果是电视的形式的话呢，它可能会有录播，然后学生呢会拿到真实的这种片场的环境，回去之后呢进行剪辑，剪辑完之后呢成一个成片，会给各位观众呢会看到。每个学生呢剪出来的片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一名优秀的剪辑师呢并没有好坏之分，对一个片子的理解，对于视角的捕捉，对于声音的捕捉，那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孩子呢比较自由的，然后比较天马行空的，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开拓，最后呢成的一部作品都会有自己最扣人心弦的地方，也会赢得大家的掌声，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专业。 嗯，而且这个专业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专业毕业的哈，所以说当你看到一个成品出来的时候也会特别有成就感哈。 是的、所以说选择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后期剪辑的孩子们呢，都是能够感恩自己在学习中的方方面面，同时呢更多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动手能力获得了我们每个人的认可，这份成就感是可能其他的孩子所不具备的。 嗯，而且说不定报考咱们学校以后，说不定还能跟我成为同事呢。 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跟燕汉传媒合作共建的，所以学生呢在课堂上呢会接触到很多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一些实质的项目案例。我这不是打广告啊，这是真实的学生在做的时候呢，像我们做的这些节目，生活频道做的一些节目呢，学生在课堂上都会反复的去练，然后凡是剧组会有新的栏目会承接，同时呢会进行跟组的时候呢，我们的学生会全程跟组，因为他会知道片场的每个环节，知道每个环节是怎么录制的，那回去之后对他的剪辑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咱们学校它这个专业课程设计的一个亮点就是全部都是项目实训课程。 对， 这个是不是就是代表着项目实训课程当中的一种？ 是的，就北网的课堂上所有所做的学生接触到的知识点全都是项目实训的，都是真实的案例，而并不是说翻开书读书写字背填书跟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真实的去做、去积累、去提升、去进步。 那目前学生反响怎么样呢？ 当然高兴啊，因为从高中毕业，从过去的刷题刷卷子，然后到了大学之后进入到北网的这种项目的式的课堂，每天呢接触到不同的电影电视综艺节目，然后呢各种不同的片子，然后剪完之后呢，每个人在做项目报告的时候呢都有自己的这个独具特色的这个视角，有自己去说服别人的地方，然后也许30个人剪出了30个不同的片子，50个人是50个不同的片子，然后再去对比我们目前已经呈现给各位观众的这种成品的片子，去找去说服我们的老师，说服我们的这个客座教授，为什么你是这么剪的，然后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这种教学方式呢，学生是充分的参与的，充分参与充分的互动，同时呢把自己的真正的最核心的技能动手去贯彻到课堂上，而跟他高中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从被动到主动，从被家长的这种逼迫到了自己的主动的喜欢的爱好的去学习，是一个从量到质的一个飞跃。 所以说这个还得跟同学的兴趣爱好相结合哈。 是 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兴趣，同时又有艺术细胞的话，咱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还有刚才高主任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而且咱们的一大优势就是技术型哈，这个技术型就代表着核心竞争力是其他的这个任何没有办法取代的哈，这个也是咱们的一个优势。 对，北网的所有的专业的建设，我们秉承的一点就是技术技能型的人才，那么也是抓住了目前首都经济社会的最核心的对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短缺，同时呢也把握了两个龙头的产业，信息安全产业和文化传播产业，真的就是为家长所想，因为每个家长都会想，我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读书，学了这个专业将来就业会如何，那么我们把这个落脚点落在了学生的专业对口就业，把家长的后顾之忧完全给解决掉了。 那您刚才谈到这个就业，咱们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学生反响如何？ 目前所有的专业呢，我们是在校期间呢就完成真实的项目案例。这一方面是学生的动手的锻炼，另一方面其实说到的就是他不仅是在学习，其实是在工作。因为他做的东西并不是书本的知识点，而是目前社会上用人单位上真正在做的工作。那这种工作的氛围之外呢，他是会有自己的这个劳动所得的。那现在呢，学校呢是建有30多家校内项目实训基金，比如说我们跟燕汉传媒的专业共建，跟360的专业共建，这些项目实训基金就是投入给每位学生他自己的劳动所得， 从他学习到他获取真正的工作技能，那到最后的专业对口的真正的无缝的连接就业，这一条线呢，应该说是一条绿色通道， 一条龙服务哈， 是， 都给你打造包装好了， 对的。 好，现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网络职业学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当中。接下来还要提醒大家一条消息：2018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高招录取工作正在展开。2019年的高考生已经要开始准备起来了。每年高校自主招生都会吸引很多考生关注。那么如何准备自主招生？参加自主招生是否就必须得是尖子生或者是拿过学科竞赛奖的吗？高三阶段是不是为了好学校一定要参加自主招生呢？等等，这些诸多的自主招生的备考误区，在7月14号都会为您破解。因为在14号的时候，教育面对面将特别邀请学业规划专家，特别举办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与学业规划大型的公益讲座。因为现场的座位有限，所以请大家提前的拨打预约电话进行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5223 400-600-5223。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北京网络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北京区负责人高露。高主任您好。 主持人你好。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核心的专业还有优势方向哈，另外咱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课程设置哈，因为刚才提到了一个项目实训课程，这个是咱们的一大亮点哈。 是的，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呢，应该是专业的这个课程设置呢非常适用社会需求，同时呢教学方法呢是适合学生学习的，然后双师型的教师呢保驾护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对所有的专业进行了产业分析，而且是很深入的分析。那所有的教师呢，是来源于各行业的一线的技术骨干，他除了具备高校教师资格之外呢，他掌握本行业最前沿的产业知识，将他原来所在产业工作的项目实训的这个经验呢带到学生的课堂，为学生技能的培养以及技能积累呢提供了保驾护航。那我们所谓的双师型，所谓的现代师徒制，实质上都是为了学生的负责任。那只有学生学好了，学生真正的有所学有所成才，将来他的就业才会好，才会为社会需求所服务，也就体现了我们另外的一点，就是对社会的用人单位的负责，对家长的负责。那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是把这些项目实训呢带到课堂上作为教学案例，那老师呢会带着学生手把手的进行。这种身份呢，实质上他既是老师又是师傅，那学生呢既是学生又是徒弟，这就是现代师徒制的一个解读。那学生跟着老师呢，每做完一个真实的项目，做完一次实训，他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他会有问题反映出来，那针对问题老师会马上的去给他一一的解决掉，然后再做一次项目实训， 趁热打铁。 对，就是一番一番一轮一轮的这种项目实训呢，学生呢会从最初的很多个问题，然后发展到问题会越来越少，到最后呢没有问题了，就是也是从简单的到复杂的，这样真正的技能的提升，技能的积累，那为学生呢，我们说每一个学生走进北网的课堂，从北网毕业之后，他的动手能力一定是绝对的适合用人单位的需要的。 而且我发现就是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那些企业里面的老师过来讲课哈，因为会直接把这个实践经验带到课堂里面，就避免我们少走弯路，不然的话真的是摸不清楚方 向。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呢，他可能会参加再培训再就业的这个资格证的考试，才能够去走进用人单位，才能够工作。但是北网呢，把这些问题在他平时的 教学中就已经给规避掉了。老师的这个从一线的教学经验来讲呢，他会把所有的项目给到学生，那学生呢真正接触的是社会需求，而不是传统的书本。就是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和走进社会之后用的基本上是脱节的，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北方的大学生学的和社会所用的是完全一一对应一致的。 嗯，那这些老师通常也是从企业里面派过来的吗？ 对，我们所有老师都来源于目前产业的一线企业。他一方面具备高校教师的从业资格，一方面他是真正企业的实训导师。比如说我们跟印汉传媒跟360的合作共建，那他企业内的实训导师然后培训导师都会进到北网的课堂，带着学生呢全程的走。那目前在北网建设的360的工防实训室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直在提到信息安全呢，我们是做三个方向培养：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医院信息系统以及人工智能。那这三个方向的培养呢，实质就说明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它的网络工防侧重点是不同的。那我们的360的工防实训室也是带着学生每天去做不一样的这个网络工防的监测和去搭建环境，然后如何去防御，如何去控制。就比如说医院信息系统，它更多侧重的是档案的管理，就是保证它的这个知识点和运输点的传播的正常。那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呢，可能是信号的监测。所以这些不同的侧重点在平时的课堂上全都会方方面面涉及到。 嗯，一个师傅通常带几个徒弟啊？ 我们的教学都是小班教学，25个人基本上是一个老师带，一个老师一个助教，然后带着25位学生。每个学生的每堂课下来完全都能按照老师的进度然后带着走一遍的。 嗯，太好了，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兼顾到位哈。 是的。 嗯，好，有更多的这个咨询想要了解北京网络职业学院的，我们还可以打招办的电话进行咨询。在这里请高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联系方式。 嗯，好的，我们现在是这样，因为目前的北京的统招专科呢正在陆续的进行中，然后学校呢除了正常的工作，每天可以接待各位考生家长咨询之外呢，7月21号周六这一天呢，我们会有校园的开放日，完成了一场真正的进校的课程体验。刚才我所提到的项目实训课程的真实的环境体验呢，会在这一天做一个专场。那7月21号周六的校园开放日呢，我们是提供班车接送的，您可以打我们电话，813-30-3630，也可以拨我本人的手机13520294312。那想来到校园开放日的，提前跟我们联系，我们会登记好信息，然后告诉每位家长和考生他的班车的发放时间和地点。 真的是诚挚的邀请哈，高主任把自己的联络方式都已经公布出来了。 对，因为目前我们的咨询电话非常火爆，所以说没办法，我们的手机和办公室的咨询电话是同时接听的，然后我们会登记每一位考生和家长信息，居住的大体的位置。7月21号的时候，会把学生呢和家长接到学校去体验一场真实的项目实训课堂。 好，7月21号周六，别忘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次邀请出北京汇佳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江萌江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这个咱们的咨询联络方式。 嗯，好，我们咨询电话可以打，5163-1234、5163-1235都可以， 很好记哈。 对， 北京吉利学院招办主任常亮常主任，您这边？ 我这边是6075-8989，6075-1995，6075-2136。这电话都可以。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带您走进的是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邀请到的学校分别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技术学院和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晴天。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25%